大哥大嫂，新年好！祝年大吉，祝年大吉啦！误会，一场误会啫。你点算啊？佢哋好似嬲得仲紧要啊！ 做误会点算啊？走啊！ 高大哥，呢度到底咩地方嚟噶？ 白马掌，点清楚？ 我哋翻到咗原之时代，安全又跟上啲啦！我哋今日要参观嘅系白虹山嘅一个重要景点。 你哋而家见到嘅系佢咁三万年嘅史前壁画。 哇！三万年， 系啦，你哋冇听错，三万年啊！而家白马像冇咗，剑齿虎都冇埋啊！ 但系呢啲岩画仲系咁栩栩如生，真系相当之咁伟大嘅一幅画。 喂，做乜嘢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嘿嘿。 大家都知道，原始人经常会崇拜一啲好神秘嘅嘢。呢度画嘅就系佢哋崇拜嘅图腾啦。点睇都只系画咗只熊啫。神奇啊你，amazing！ 你哋再睇下呢度，呢啲系乜东东啊？系咪睇落好熟口面呢？单车。原始人踩单车，咪讲笑啦。原始人嘅智慧超乎你嘅想象。 仲有更神奇嘅，抵嘢啦！大家估下呢嚿系乜嘢嚟嘅？咩嚟噶？唔通系火锅？ 呢位哥，你又讲得啱咧。各位朋友，咁讲明乜嘢咧？火锅嘅起源就喺九红咧啦。 鬼信！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你做乜成日叫好噶？ 你系咪做妹噶你？你系咪兰桂敬店嚟晒谱嘅？ 妈妈你睇。 我饮过呢样嘢， 喂有冇搞错啊？真系喎， 呢个景点加唔加咗啲啊？ 求其整一嚿石，你就当景点噶啦，行钱行到癫咗啦你，而家都景点真系越嚟越离谱嘅。 我都话出国玩噶啦，系都要嚟。走啊喂！ 你啲岩画北极嚟嘅专家都话真，点解佢哋硬系唔信嘅？ 好啦好啦，红衣过嚟帮手啊！ 哦，咁我做啲乜嘢好咧？ 诶， 系我嚟执电掣啊！ 你停。 呢样嘢太危险啦，我睇都系啊，执下呢样嘢佢啦， 好啊， 唔得唔得，呢啲嘢太锋利啊，嚟嚟嚟嚟嚟，执呢啲嘢落个箱度， 我嚟啦， 等阵，你轮轮转转都唔好做呢啲嘢啦，行前啲， 咁啊， 系喐啊，嗯，搞掂。 红衣啊，你就乖乖地留喺呢个圈度，唔好周围乱咁走，就当帮咗我噶啦。 哼，洪大又真系嘅，硬系睇唔起我，坐喺呢度可以做啲乜？小蝴蝶， 红衣，乖乖地，咪搞搞震啊！ 我追蝴蝶啫嘛，捐咗入场啊！洪大，你快啲睇下，点解会咁样嘅？ 红衣，我嚟啊！ 咩回事啊？点解咁多蝴蝶嘅？蝴蝶呢？ 搞乜鬼呀？我哋啲嘢呢？头先明明堆晒喺度㗎，點解会唔见咗嘅？唐梯呀，唐梯都唔见咗呀。 奇怪呀。 洪大，波头强，啲壁画都冇埋呀。 哎呀，搞乜鬼呀？你今日都唔见晒㗎。唉，接电话啦，个打唔通噶。 光头强， 你见唔到我打紧电话嘅 咩？你睇下。 呢度真系九红岭。 洪大，点解九红岭会变成咁样嘅？ 奇啦，呢个地方有啲问题。好啦，翻入山窿先啦。 哇，粒大宝石！ 光头强，快啲翻嚟啊！ 红大， 有咁多超大粒嘅宝石，我系咪喺度发紧梦啊？我终于要实现我的小目标了，我的梦全部都是我的，有了它我就可以 九红岭的首富还不是我。 喂，抹你的口水吧，醒了。喂，快点跟我走，这个地方不对路啊。 别拦着我，我要带些宝石走。 你快点走吧，行啊，快点跟我走，快点啊， 我不走啊，放开我。 原来是只乌龟。 哎呀，死我！ 唉，你睇下佢哋几慢。 全部都是犀牛啊！ 咁点算好啊？ 唔使噶，我哋偷偷地鼠翻去。 哎，红姨，你老实啲啦，唔好岌岌躬啦。 哎，我有啲唔舒服啊。 你两个唔好搞搞震啊！ 干头强，红大，蹲住啊！ 红姨，你系咪傻噶？ 我昨晚吃多了两块番薯而已。 各位大王，猪肚里面能争船啊，放过我们吧。 装你落猪肚差不多，那就走吧。 放过我。 他们怎么停下来的？ 他们就这样走啊？ 哎呀，我个屁屁啊！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走了。 呢度系， 啊！ 嗨，大救星，做我拍档啊！ 啊，拍档？ 系呀，我咁啱需要一个拍档，今次益咗你啦。睇下你啊，肚腩大，脚仔短，傻头傻脑，冇人照住你，你实玩完啦。 耶，等阵先，你系边个啊？ 你居然连我系边个都唔知道？听住啦，森林第一猎手，进攻敌人绝不手软。哼，山中首只恶霸，是谁猎物？轻如举，我就系狼族勇士飞飞。哦哦， 呢条有个老鸡傻傻地啦。 好啦，介绍完啦，行啦行啦，勇气果唔等人噶。 咩勇气果啊？ 啊，连勇气果都唔知，我就喺勇气崖上边咯。 弊啦， 咁样啦，只要你帮我攞到勇气果，我同你保证呢片森林冇人够胆虾你。嗯？哦？ 要快啲揾到红二同埋光头强先得啊！ 做咩咁急啫？我都未讲完， 红胆都差啲俾你吓破埋啊！ 叫狼熊组合点样啊？ 你唔好再跟住我啦，我真系冇时间同你玩啊！ 等阵啦，等阵啦，我系认真噶。 唉，借过借过借过，我仲要揾我啲朋友噶。 你系话一只冇毛嘅马骝同一只大笨熊啊？ 你见到佢哋啊？ 佢哋喺勇气崖嗰边跌咗落去咯。 唔该晒。 我，你帮我攞到勇气果，我帮你揾朋友，我哋两个做拍档肯定有前途噶，一定得。 我唔需要拍档，唔好再跟住我、啊。 哇，你好大声啊！ 你真的好烦啊！ 喂，大雄，我啲脾气咁臭噶， 唔知红二同光头强依家点样啦？光头强，哎呀，做咩乜嘢喺度追紧我哋？ 你问我系边个啊？ 男人真系冇用。 你睇下我得唔得意？ 佢唔会咬你噶。 点会咬你噶？ 佢系呢片竹林嘅守护神，佢除咗瞓觉咩都唔做噶。系咯，你唔系要出去咩？落。 唔该晒，我一早就见到啦，系咁先。呢个塞豆窿成日都神出鬼没，真系烦啊！咁细只熊猫嘅，有乜唔好笑啫？我怎会打到疼的？ 哎呦，想通了，想跟我做拍档了。 你们这群黑白波波到底想做什么？ 呢啲黑白波波就系呢片竹林嘅白焰星，平时好少见到其他动物噶。鬼叫你送上门咩？你睇下，佢哋几中意你。 唔好讲笑啦，我边有时间同你班白焰星玩啊？行开！哎呀，咩嚟噶？哎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做我拍档，我就带你出去找你的朋友，你就帮我拿到勇气果，怎样啊？狼熊组合激奖为盟啊！快啲啦，快啲快啲，你的朋友等着你去救的，是不是？哎呀，大英雄一个奖而已，很简单的，来啦。 喂，你仲要讲到做到啊？ 你睇住嚟啦！ 趁而家快啲走，如果唔系走唔甩噶啦。 哦， 石头去食肉啦！ 食肉。 阿达。 呢啲都唔好食嘅，去食药啦。 等到听日，我红儿可能得翻一棚骨嘅咋？ 唔使惊，红儿，等佢哋饮饱食醉、瞓着咗，我哋再偷偷溜走。 好啊，好啊，好啊！ 未食饱，烧咗佢哋先。 估唔到我食咗成世烧烤，依家做咗人哋嘅烧烤啊！ 我唔想做串烧红肉啊！ 系啊，救命啊！帮到我哋啊！ 企喺度做咩啊？我哋快啲走啦！ 走啊走啊走！ 好识我啊！ 神山异动，天降不凡，阿古噜噜，睇下啦，呢两位绝非凡人。嗱，野兽之灵被封存于神下，睇清楚啦，佢哋就系上天派过嚟解救我哋嘅神明，保佑我哋啦，神啊！阿库噜噜，阿库噜噜，阿库噜噜。 阿光头哥，佢哋系咪唔识我哋啦？唔单止唔识我哋，仲会有好多好嘢俾我哋食。 森林入边到处都系危险，仲有陷阱，你千祈唔好轻举妄动啊！ 我都系喺森林长大嘅，有咩未见过？你唔使吓我啦！ 做我拍档就要听我话，知道未啊？唔踩得。 好。走一阵得啦啩？ 呢层睇怕，都唔得。 呢个塞豆窿，咩龙熊组合喎？根本就揾着我嚟救。睇住嚟啦，我熊大绝对唔系得个样噶。 我飞飞的厉害呢，而家我就要食咗你。 喂，你冇事啊嘛？ 飞飞，你仲好似以前咁啊？ 你，你哋点会嚟咗噶？ 做咩啊？唔欢迎我哋啊？我哋嚟睇下亲爱嘅菲菲摘到勇气果未啊！ 我已经变得好犀利噶啦，好快就会攞到勇气果噶啦！ 讲到好似真嘅咁，你系咪喺度搞笑啊？ 你咪送到埋嚟，你都唔够胆食，仲话食勇气果， 咪系啦！ 哎呀，菲菲啊，唔使咁麻烦嘅。如果你食咗佢。我哋咪亲埋你玩咯，好唔好啊？ 吓， 嘿，唔敢啊！ 睇死你都系唔敢，你个超级武打鬼， 边个话唔敢噶？我而家就食俾你哋睇。哇！好臭啊！乜你哋咁唔讲卫生噶？只兔仔咁邋遢，叫人点食？武打鬼，你就系唔敢。 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在玩紧乜嘢，你咁嘅武胆鬼只会丢晒我条狼族一家。 喂，你哋呢班白眼狼，同我停手啊！听到未啊？走，快啲走，走啊！菲菲。趁热食啊！ 大雄，对唔住啦，我呃咗你，我根本就唔系咩山中霸王，我真系个冇胆鬼，我觉得嗰啲小动物好可怜，我喺狼群度都冇靓皮啦。 所以你先想要嗰个乜嘢咩果啊？ 勇气果 哦， 嗰、那个叫勇气果 哦。 佢哋都话我吹牛，话我攞唔到，我就要证明俾佢哋睇，我菲菲一定会变得勇敢。大雄，快啲嚟啊！快啲啊！ 呢、這个塞豆窿啊，恢复得几快喎、啊！ 勇气果是森林入面最最最神奇的宝贝，它可以令你变得超级勇敢。 快点啊，大雄！你看，勇气果就在那棵树上了。大家都说大鸟多马就是吃了它才变得那么犀利的，所以他成日守住嗰棵树，就是为咗独享勇气果。哼，等我食咗勇气果咧，我就系真正嘅狼族勇士。我一定做得到噶，哥哥。 走啦，大雄。听日咧，我哋就可以去到野人村庄噶啦。 嗯。 大雄啊，你系喺边度嚟噶？ 系2019嚟噶咯。 2019系咩地方嚟噶？ 一个有好多人类嘅地方。 哦，咁都系我哋呢度好玩啲。 啊！都玩到真噶。收到啦！ 嘿！老红咗啦，耶！ 听唔听到啊？ 冇事嘛？有冇受伤啊？ 做咩打起嚟噶？今次大件事啦！ 一班废物。连个野人的靓仔都捉唔住， 仲可以知道你哋做乜嘢？ 有条友嚟多管闲事。 左头左势，搞掂佢。 你哋冇事，真系太好啦！ 阿兰姐唔好啊！阿兰姐唔好杀佢啊！ 石头，你行开，佢系只狼嚟噶！你唔记得咗，你爸爸就系俾 老豆，但系佢救咗我啊！ 好翻就送佢走， 菲菲，你冇事嘛？菲菲， 只狗仔边度嚟嘅咧？ 好得意啊！ 你应承咗同佢摘勇气果啊？ 系啊，咁啱都系顺路啫。 伤得唔重，休息几日就冇事噶啦。 睇怕一时半刻都翻唔到去噶啦。 洪大，你知唔知点样翻去啊？ 我哋只要翻翻到蝴蝶山洞，我相信一定可以翻到屋企嘅。 反正呢几日都走唔到噶啦，行啦，我带你哋周围睇下， 睇下我哋嘅原始时代。 原始时代 ？Music， 系啊。 我教你哋用筷子啊！ 食咁喎， 手机冇电，就冇歌词，冇舞跳，睇唔到视频，唔可以自拍，咁点算啊？ 手机冇电，日子点过？我哋出咗嚟咁耐，爸爸妈妈会唔会打电话俾我？呢份系我买俾阿爸嘅生日礼物，都仲未嚟得切寄俾佢。 我挂住爸爸妈妈， 我都好挂住我啲朋友仔，吉吉。毛毛，仲有我嘅蜜糖罐啊！ 红大，我哋都应该出发去勇气崖啦。 攞完勇气果，我哋都要翻屋企噶啦。红二，光头强，我哋走啦。 出发啦！ 喂，红姨，不如你都加入我哋狼熊组合啦！ 我先唔制啊， 要狗熊组合先啱啊！ 狗熊咁难听嘅， 饮呢啲啊，我喺屋企带过嚟嘅，饮得干落。 唉，光头强都系呢啲好，饮得放心。 系咧， 光头强，你对我真系好嘅啫。 红 衣，快啲啊！ 嚟啦！ 人无忌，有无有翼啦话，我识同啲野人困埋一齐啦。你系咪唔记得咗？你系只狼啊！你害死你阿哥仲未够，仲想害死全族啊！世世代代都是我哋龙族嘅死敌，龙同人之间嘅仇恨仲高过呢座山，争少少就可以消灭晒佢哋，龙族将称霸成个森林，都是嗰几个混账，一次又一次破坏我嘅计划，一定要铲除佢哋。 但他们是我朋友。 收声，这个任务你听日带他们去死亡谷，我会在那里等他们。 洪大啊，你说勇气果和我吃过的其他生果有什么不同啊？ 洪爷，这里是原始时代，这里的东西和我们那里的肯定不同的。 哦，哎呀，呢度乜鬼地方嚟噶？真系晒到我变红肉干啊！冇啦，好想再饮多支啊！ 哎，系啦，不如我哋阵间攞啲勇气果嚟榨果汁饮啊？点啊？ 想食勇气果啊？都要问过人哋菲菲肯唔肯俾你先得噶。 丫头，他们就到死亡谷了。 光头强，你太过分了， 好大帮我拦住佢啊！ 好啦好啦，你哋唔好玩啦。 菲菲，多谢你啊！ 等摘到勇气果，你哋就快啲翻屋企啦。毒眼系唔会放过你哋噶。 我哋走咗嘅，咁你点算啊？ 唉，你哋唔使担心我喎。等我食咗勇气果，就同多玛一样咁犀利，我就系真正嘅狼族勇士啦！ 好大，你哋快快啲啦！我哋已经接到我。 好在喺蚂蚁团度食过野粥啫。 洪大，快啲啦！ 菲菲啊， 勇气果，勇气果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哪里啊？怎么会这样的？怎么会这样的？我知道了，这些就是勇气果，比我想象中大很多，是不是啊，熊大？ 菲菲，菲菲，菲菲啊，快点停下，快点停下啊！这些不是勇气果，这些是多玛的蛋来的。菲菲，这里没有勇气果。 我咁细胆，究竟要点样做才可以好似你咁勇敢啊，哥哥？ 傻妹嚟嘅，你一啲都唔细胆。终有一日，你会知道自己有几勇敢嘅。 我要怎做才可以变得勇敢啊？ 怎才可以变得勇敢啊？我记得小个那时候，有一日妈妈突然之间不见了。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里？ 我觉得好惊，唔知点算好。但系当我见到红衣， 红衣唔好再喊啦，红就应该有翻个红样。 红大，我好惊。 红衣唔好喊，仲有哥哥喺度啊嘛，哥哥会一直保护你噶。 红大啊， 为咗保护红衣，无论如何，我都要变得勇敢。我希望佢永远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你哥哥一定都系咁样谂嘅。终有一日，你会知道自己有几勇敢。仲有啊，菲菲，我唔认为你。 玩完啦！ 放手，麻烦啦！ 你哋再向前行，好快就会到蝴蝶山洞噶啦。狼熊组合要讲再见啦。 咁你要好好保重啊。 嗯。 我咗狼群啊！你就系个一无是处嘅废物，睇下你啊！边一忽似只狼噶？你玩完啦！诶，阿头啊，我讲得啱唔啱啊？ 啲肉都摆到落口啦，你叫我唔好食？ 菲菲，唔好求佢，冇用噶。哎呀，你仲翻嚟做乜嘢啊？ 我哋。是朋友，我来帮你们的。 红军， 石头，你点解喺嗰度嘅？ 阿蓝。攞嘢嚟俾你哋食啊！ 其他人呢？ 嚟咗啦！ Oh. 我哋快啲救人啦！ 我有办法。红大红二，我哋可以斩树噶嘛？ 斩树？哎呀！依家都咩时候啦，仲谂住斩树？ 啊，唔系啊，我哋可以斩冧嗰棵大树，搭座桥咪可以救人咯。 系喎。 哇！你好醒目啊！ 我去拦住佢哋，你哋快啲斩树！ 好的，我有去。 支持！ 等阵，我哋仲有同伴喺嗰边啊！ 强哥，我系职业嘅， 估唔到有一日我哋帮帮同强斩树喎。 强哥斩树啊！ 你嘅相啊！ 太好啦，阿蓝姐，我哋有救啦！ 今次我要立大功啦！ 等阵啦！ 你只二五郎啊！ 唔好打啦，我哋仲有同伴喺嗰边噶。我哋救咗佢哋出嚟先讲啦。 就差少少啫。 到佢。 阿头阿头，我哋仲有兄弟喺嗰边噶喎。 龙族会记住佢哋嘅。杀神又细胆又懦弱，好似你咁样嘅废物，不如去死！ 飞飞， 睇住啦，你啲朋友会一个一个死喺你面前，而你乜都做唔到。因为你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亡灯。 谢你，是你救了我们，你是真正的勇士。你是我好大最勇敢的朋友。 大家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吃饭，乖乖地睡觉啊！ 在哪里见过他这样的、 这些东西你收好它，好使好用的、 光头强，多谢你令我找到 我的真爱。 Hello。 光头强，你是不是后悔啊？等于你成世做寡佬呢？ 我强哥只是没人要的人咩？ 知啊。 哦， 哇！ 啊，呢啲咪山洞里头嘅蝴蝶？ 跟住呢蝴蝶，我哋就可以翻去啦。 系喎， 去蝴蝶山洞啦。 菲菲啊，咁你以后 洪大，我而家好犀利噶啦，冇人够胆虾我。再讲啊，我仲有石头仔，仲有阿蓝姐，仲有好多好多好朋友，仲有。记得告诉你，其实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勇气果。 你不是想着咬我一口吗？ 没错啊。 红帝，快点啊，要回家啊。 我走了，大家再见 了。再见啦。 时间，红花告别时的眼泪， 菲菲，跟我哋翻屋企啊！ 翅膀，我们相遇的刹那，就像萤火在夜晚把森林照亮。想念是 督都冇反应嘅，我哋系咪以后都去唔到原始时代啦？ 唉，等我仲买咗咁多充电宝添。 小蝴蝶，你快啲出嚟啦！ 走啦，洪大。 自己睇下， 哇，好靓仔啊！